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内第18例新型冠状病毒个案为第一个无症状确诊个案。曾经参与 SARS 防疫的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祥指出，从各国及我国确诊病例研判，几乎可以确定病人在症状很早期甚至没有症状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传染力。隔离策略无法有效控制疫情，因为很难发现病人存在。何美祥说，从台湾确诊病例中就能找到无症状者具传染力的蛛丝马迹。台湾确诊案例第5例是在1月20号从武汉市返台的太太，第8例是待在台湾的先生，两人先后确诊，妻子发烧日期只比先生咳嗽早一天。如果第5例发病之后才具传染性，他的先生隔天发病，那就代表病毒只有一天潜伏期，但潜伏期应该不会只有一天这么短，所以合理推论，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更早就具传染性，也就是太太没有症状时就已经传染给先生。何美祥指出，这支病毒传染太隐形了，不像 SARS 几乎都在医院感染，接触者多少、时间多短多长都能算得清楚，现在已经无法透过隔离控制，只能靠每个人落实防疫。新型冠状病毒导致台湾一名携有病童受困湖北省，一度面临断药危机，还好病童的妈妈已经成功拿到携有病针剂。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今天指出，新药针剂经环保署专案特准，由病毒父亲来院带领，再交给相关单位送达。这名男童是高雄人，从小就在高一看病，这次春节随家人到湖北省探亲，出发之前到院打了一剂，也备妥三剂出国，针剂8号用完，如果孩子还是回不来，医院后续也将持续配合人道给药。日本 TBS 电视台今天报道，目前停靠在横滨港隔离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又新增60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加上之前已经确诊的70人，船上群聚感染人数总计达到130人。随着船上群聚感染持续扩大，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在研究，等船上所有人观察期结束，下船之前都得事先采检病毒确认。基隆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游轮观光专车，想要留住游轮客在基隆港玩乐消费，但是上路半年就遇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国际游轮禁止停靠我国港口，游轮不来了，游轮观光专车被迫停驶，最后搭载的客人就是1月31号停靠基隆港的钻石公主号游客。基隆市政府指出，游轮观光专车何时复驶，就看政府何时解禁游轮停靠。台北市议员长期为选民协调违建，以致多年来技术性缓拆，不过这项制度即将走入历史。台北市建管处宣布成立违章建筑争议处理委员会，由台北市政府内外专家和学者担任委员，受理当事人陈情，委员会决议内容公开上网。 监管处指出，违建所有人如果对违建认定或执行拆除有疑义，除了施工中查报不符临时展演办法搭建的临时性建筑物，经诉愿决定或经行政救济程序判决确定已经申请审议并且决议者，即未受有查报处分案件，都能向监管处临柜邮寄或线上申请争议处理委员会审议。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8点，来到11574点，成交金额1307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120点，来到2370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3点，来到219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来到287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0点，来到106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7点，来到272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2点，来到3158点。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明天金门、马祖西半部地区容易受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回升，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嘉义大学 EMBA 采周末弹性上课，让你兼顾工作、学业与家庭。 以技术报告取代论文是在职进修的最佳选择， 专业创新，实务导向， 带您拓展新局，迈向卓越。 即日起报名至2月20号止，招生简章请上嘉义大学 EMBA 网站查询。 好 easy 好 fit 好袜首选 easy fit， 我是夏云芬，台湾精选 easy fit 除臭袜，你买了吗？ 我是 easy fit 执行长张慧英，脚臭就穿 easy fit 除臭袜，通过 SGS TTRI 检测，只要铜板价， 花的最少，买到最好。运分就怕你不知道，全省 7-11 家乐福、保养、爱买、小北百货贩售中， 快上网搜寻 Easy Fit 德展棉业。 大家好，我们是 好妹妹， 我是小浩， 我是秦浩， 这里是我们的新歌《是否亲》。 不是灰的风景，听到无情歌的不平，蓦然发现自己原是真情。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 说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 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上午2:07，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不过今天没有哥哥也没有妹妹，只有我们飞碟双叔啊。我是 Maggie，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星， 来帮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马克玛丽代班喽， 耶。 街边的迷宫，我不放开你的手， 让你受伤害， 我还在这里，这里对你的爱，可是这里对你的爱，再不需要你看 left， 再不需要你看 right， 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有我站在你身边，保护你我不厌。 这个地球不同的温度，在我们的时代创造生命的旅途，有你的心就能发现爱无处不在，握着你的手别再怕 no no no。是证明对你的爱、啊、再不需要你可怜，再不需要你可爱，在你面前不管世界多危险、啊、有我站在你身边、啊、保护你我不厌倦、啊、面对未来的一切一切一切体验， 想来送上方大同的危险世界。如果还有开我们飞碟联播网 APP 的朋友，也欢迎你可以到 APP 上面来跟我们打打招呼咯。今天飞碟双输， 输是哪个输？ 其实是飞碟双傻啦，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不管世界多么的危险，我们都要陪在彼此的身边 呀。现在大家真的觉得世界很危险哎。 如果你每天一直盯着电视看，你就会觉得很危险啦。 所以基本上我很少看电视。 好，说到这个看电视，我也是最近才回来台湾接轨一下看电视。 还能接受吧。 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有我 Maggie、yeah, 还有 尹馨， 对，我们是飞碟双输，也可以叫我们飞碟双傻，我是二傻，她是大傻。 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是姐姐妹妹、 啊、陪伴大家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好，那这个午后时光、yeah. 尤其今天我觉得日子不太一样。 为什么？ 今天是几月几号？ 2月10号。 前两天是元宵节刚过完， 对呀、啊、 今天原本是猛虎回蓝的日子。 什么东西？ 小朋友们该开学、啊、原本 猛虎 要回栅栏， 就是爸妈都已经 终于解脱了， 对， 但万万想不到 猛虎依然放身在外， 还是在旁边，好哀怨哦。 对，然后我刚刚得知一个消息，因为我想最近呢，就是当然我们刚刚也讲了嘛，打开电视你可能会比较紧张，因为关于疫情的话题总是少不了几些关键字。最近常看到是游轮这两个字了，从口罩变成了游轮， 然后 对啊，莫名其妙。因为昨天不一样，昨天还有卫生纸。 哦，我还有卫生纸、 卫生棉、纸尿裤之类的。 但千万不要散播不实谣言， 真的莫名其妙， 以免被罚。OK， 好， 莫名其妙。 就是从春节其实开始，疫情开始拉警报嘛，对不 对？ 然后到现在，疫情还是持续的在拉警报的一个状态之下。Maggie， 我最近这一阵子春节比较是待在家里，没有出去啪啪照、那我就去以看电影为乐，就有很明显的感受到，哇，春节耶！电影院人这么少，然后那个氛围就是不太一样。 好诡异！哎，你包场吗？ 的确有几部电影有达到包场的程度，没有啦，在台湾还好。然后昨天以前，我大概上个礼拜的时间有五天在金门，我们去全家人去金门旅游， 对， 大大觉得我们刺激了当地，我们有帮助了当地的那个观光经济。 哦，因为金门我想应该是也很紧张，马祖他们更、他们离大陆更近， 对，因为有小三通，所以今天2月10号开始正式暂停小三通了。 哦， 对，那之前有一些规定，可能比方说只出不进啊之类，所以我们这次去金门的话，真的也就是哇，到好多地方都包。场哦，不管是餐厅啊，或者是我真的还去金门看了场电影。 对啊，我就想你怎么会去看电影呢？ 因为刚好就是有一个时间，是因为我住的饭店就是在电影院一起的。后面 在金城区那边， 金湖、太湖吧，金湖区那边。然后反正他们就有自己的电影，就是那一栋同一栋建筑物购物商场里也有搭配电影院。那入住的旅客他会送你电影票。而且我个人觉得也是在刺激一下， 这样以后 对，然后你就可以有时间你就去看。那刚好有一个空档是飞机之前的一个空档，已经退房了，然后还没有要去坐飞机，我就去看了《1917》这样，四个人， 我就说，哎，《1917》在那边看是不是很更有味道呢？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在金门， 你觉得 非常的 战地风情，已经味道比较少一点吗？ 当然还是有，就是金门其实真的我还蛮开，这次去我觉得蛮喜欢，因为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嗯，比方像你上次去，你有跟我分享。 对啊，我都看那个老房子， 老房子风师爷， 对， 这一个主题，然后再来就是战地风情，什么古宁头啊， 对对对， 823炮战的一些遗迹啊，这些好，这个是战地风情。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亲子游，我觉得挺好的，他那边有几个，比方说灵物所啦，还有那个。畜产试验所，还有一个是农物试验所吧，农委试验所，反正它都是开放的空间，也都不用门票。我觉得金门好棒 哦，大部分地方都不用门票， 所以你们走比较自然路线就对了。 对，然后就带小朋友，比方说畜产试验所，它就有那个可爱动物区啊，它养很多的动物，还有马呀。鸵鸟啊之类的，小朋友就看动物这样，而也可以赏鸟。对对对，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金门还有一个重要的玩法，就是冬季是赏鸟的时间。 哦，这样是去 哪？其实它冬天夏天都可以赏鸟。那冬天去的话，可能就是赏鸬鹚啊、冬候鸟啊；夏天的话，有夏天的鸟可以赏。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赏鸟的店。那本来呢，在我们去的这一周啊，就刚好，其实，在前几天原本应该要金门马拉松。我们之前因为要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结果后面还租不到车，都被抢光。 后来好像马拉松是不是也都 取 消了 嘛？对，马上续租。 哦，所以你们这次是开车自己在那边玩？ 对啊， 在大金门岛。 对对对，我们有坐船去猎鱼 小金门 。那小金门的话，我们就是坐小金门，他们现在有在推 巴士吗？ 没有，一种电瓶车，类似像高尔夫球车那种。 哎，不错哎， 有点冷啦、 就是， 但是空气很好，所以大家都推荐说，这个时间去你们坐那个电瓶车好了，就是空气很干净，这样，因为它是 对 像高尔夫球车，不是密闭空间，有点冷，但是很舒服 哦。 对，而且我们那天去天气很好，在小金门， 而且小金门这样绕一圈刚刚好。 对啊， 对啊，绕一圈、 而且他开车的司机大哥会沿途帮你导览、 欸， 他就是当地人、 欸、 啊，你有问题可以问他，他会带你去吃好吃的。 嗯，但是呢，也因为游客太少，有一些店家就不做了。大哥说：“哎、欸，我帮你们去买那个很有名的芋头烧仙草。”好啊，好啊，好啊。然后过一阵子，大哥回来说：“哎、欸，没开、欸，不好意思。”这样， 所以你们是年后才去金门玩？ 对对对， 过年的时候， 因为当初的设计其实就是希望避开过年人潮，對對對，也不要跟金门返乡人潮抢机票嘛。对啊，人家返乡比较重要，我们去玩不那么重要嘛。 结果刚刚好人也蛮少的，太好 了。对，就这次去真的超放松超慢步调的，觉得很舒服。而且因为你在外面玩，你不会看新闻， 也是， 所以我觉得就完全我的情境啊，就是完全是处于另外一个时空这样子。 所以建议大家真的那个新闻就是重点，不然你就三节再看一下就好了。但是呢，不要一直在盯着看。 但我要说到我刚刚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因为今天猛虎没有回来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家的猛虎就是我哥哥的小孩，老大跟老二两个小女生 在家等着你。 昨天一整天都没出门了，今天如果再不出门呢，我们的屋顶会被掀掉。所以呢，我嫂嫂也是老师，所以也还没开课，就带着他们去动物园，说动物园人山人海。 哎、欸，我想应该是很多爸妈受不了了，决定 对。 还是带他们出去走走 开个玩笑啦，开个玩笑就是说，疫情跟小孩在家。 还是 赶快把小 孩 出门 去，先让他们消耗一下体力。接下来还有两个礼拜。 对对 对, 對，我们两个笑太开心，这样不对。 好啊，对，我们应该要来跟大家聊聊天才对。刚、过完元宵节嘛， 对 不、对？那你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比较没有出门？ 我真的，因为我平常就蛮宅在家里，然后过年的时候刚好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只有大年初一的时候去走村。走村其实也不过就从我家散步到淡水老街。就我们就突然发现淡水老街以前过年啊都是那个老街上面都是挤满了人，今年都没有。对对对，我觉得应该少了差不多有五成的游客， 所以跟我去看电影的感受是一样的。 对 对, 對， 就走得还蛮舒服的这样子。 好，所以我觉得两种啦，一种就是说好好保护自己，我们就待在家里面，这样 OK。 但另外一种呢，反向的思考，就是趁这个没有人的时候去一些本来人会很多的地方、 啊、 好像也不错。 像我有朋友他说他去订一家餐厅吃饭、那个很本来很难订，后来就是都不用定位了，就直接就可以进去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蛮有趣的一个对比。有一些行业会很惨，比方旅宿业嘛，电影啦这些，谁在春节上其实就很惨这样子。 对啊， 然后对相关的有一些这个观光旅宿游轮业啦。 对,、啊、 对， 是是， 现在就是寒冬。可是某一些行业可能在这个时候 夯起来了， 就夯了。比方卖空气清净机啊， 对，真的发现我，我在看我的那个那 FB 的时候，就发现跳出蛮多的这个空气清净机之类的广告。 对，或者 是 安亲班， 安亲班啦， 这两周家长没地方送，只好送去安亲班。 反正卖清洁产品的几乎都还算有起来的感觉。 对对，就不要说那几个关键字了，抢光光关键字哈。好，所以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元宵节过完了，其实真的就是中国农历年过完，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整个气氛啊好像 跟往年好像都不大一样， 就是对比较不一样。那你有没有去哪里走走，或者是你也是好吧，就是待在家，反正也买不到口罩，就乖乖待在家。好， 跟我一样很宅。 对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耶、yeah. 尤其今天星期一嘛，我们放轻松，上班族比较命苦，都在上班了，我知道。好吧，我们下午这个时候我们 来聊聊哦， 我们一起 fight together。 right together。 啊呀，马上有人听到这首歌就说，《航海王》要拍真人版了，真的。 哎。 作者自己说的，对啊。至于演员有谁，他还在那个 还在敲定吗？ 对，前两个礼拜我看到是还在就是卖个关子阶段，我不知道最近发布了没啦。 哦，哎，有人问你要不要开 call in， 有人想要 call in 吗？ 电话 好久没接 call in， 0223639955，你居然还说电话是还问号，0223639955。如果你想 call in 的话，可以来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元宵节假期有没有去哪里走走？还是呢，你就乖乖待在家做好防疫工作呢？0223639955，好，今天在周一的午后时光，哥哥妹妹有意思，有我 Maggie， 还有 影星， 对，在这边跟大家一起作伴，我们一起 fight together。星期一的 Monday Blue， 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我们轻松聊一聊哈、这个前两天假日有没有去哪里走走，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不同的氛围？ 对啊，其实今年真的不大一样，就是你有过年，但是又有点小担心的那个感觉，但其实说实在，还是有不少人还是继续有自己的 行程、 出游的行程 规划安排， 就只要自己小心一点，这样就还 做好防范工作。其实日子还是要好好过嘛，对不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台大医师张尚纯。什么时候要戴口罩？看病、陪病、探病的时候要戴，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务必要戴，慢性病患者外出时要戴，健康民众则不需要戴口罩。一般外科口罩就有足够的防护力。预防武汉肺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勤洗手，可以用肥皂湿洗手，也可以使用干洗手。正确的干洗手使用量只要2到5cc 就可以，不需要过多。 从小城故事到原乡人，庄奴的词，邓丽君的动人歌声，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不歇。书信姻缘，邓丽君与庄奴的空中交汇音乐会，实力派歌手林俊逸、王菲、方佑兴、伍思艾、高露、张玉霞真情献唱。2月21到22日，台北中山堂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罗大佑。 情深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海阔星空，我没有。 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代班主持人 Maggie， 我是影欣， 对，欢迎你呢，可以 call in 023-6399跟我们分享一下呀。哎，从过年到现在啊，这一段日子的假日当中，哎，你怎么样度过？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问一下，顺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也讲到说今天原本是开学日嘛，那大部分的小朋友们、同学们，那现在就还是开始放暑假了。他们现在放了他们的暑假哦， 那两个礼拜是从暑 假里过来了，这两个礼拜是开始放他们的暑假了哦。 哎呀， 所以开始放暑假了，这两个礼拜，爸爸妈妈们，你们怎么样帮小朋友们来做安排呢？哈，那我们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了哦。 对， 先来听听看是谁。Hello， 你好， 高， 你好， 你好，请问你是？ 我是高雄陈小姐。 哎，陈小姐你好，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我要跟你们分享海上游轮的惊魂 啊！你有去搭哦？ 有，就现在那个宝瓶星号。 嗯，哦，真的？ 飞来那一张，对， 嗯，哇！所以那你现在是在居家？ 那你们要居家，就是说 有需要居家 吗？ 没有，因为我们是没有跟那个确诊者有接触过， 对， 嗯，所以说我们是自行健康管理， 哦， 就不是像那种要关在家里那种， 哦，就是自主健康管理就对了， 哦， 对， 哦， 对， 怎么样？你觉得你这次你们那好像是三天两夜，对不对？ 我们是四天三夜， 哦，四天三夜，然后原本预计是什么时候回来？ 2月7号的下午 ，OK， 两点， 哦， 但是有回来，应该觉得也还蛮庆幸的啦。 多了一 天，但是 多了一天， 但是那个多了一天在海上漂流，觉得太。 你那时候会不会很紧张？ 那天的心情会不会很恐慌啊？ 很恐慌啊，就是因为已经我们船已经就是往台湾开，已经开到4个小时了。然后突然我们觉得，因为那个船上那舱里面都有那种卫星导航的那个频道可以看， 是， 然后我们就看说。奇怪，我们的船头为什么往回走？往那个那霸冲绳的方向走。然后觉得不对劲，然后就想要下去问一些人，结果就有人说什么台湾宣布说什么国际邮轮不靠港， 对对对， 我们回不去了。然后船上也都没有人广播，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是你们自己先发现不对劲。 是是是，就发现怪怪的，然后都船长也没广播，也没宣布吧。 好可怕， 对啊，天鹅啊。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是不是要准备去那个救生艇那边待命了。 要上演是铁达尼号就是了，是不是？ 对啊，什么各种想象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后来， 了解， 那个船长才广播说，因为这个武汉病毒，对，我们 肺炎病毒， 暂时不能靠港， 哦， 所以要再回那个腊坝把一些外籍人士放着，然后我们再回台湾。 是， 想说这样就可以回台湾了，结果还没有，又开到一半的时候，又往台湾开，然后就是这样。 因为那边也不给， 台湾那霸， 对，因为那霸那边好像也不给， 呈现折返跑的状态就对了， 没错。 哎，那你们这样子多一天， 我们是三进三出，哎，就是在海上这样绕圈圈。 哦，现在还有一些海上人球， 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 以 靠港。 哎，多了那一天，在这个船上的设施什么都还是能够用吗？还是只能限制待在房间里面？ 就是都能够又都正常， 都正常， 大家都 还好， 都在议论纷纷啊，然后各种传言就出来了， 而且未知的恐慌是最多的。 其实对，正常人都是这样。 就觉得我们会不会在海上漂流被当作人球？ 好家在你有惊无险，没有关系，因为你们后来就全船都没有问题啊。对啊， 对啊，对啊， 松了一口气， 健康平安最重要啦。谢谢陈小姐给我们第一手分享，哎，真的是很难得，谢谢你， 谢 谢 谢 谢，拜拜。来，先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也是我这次去金门的时候，因为他们其实广播打开听到都是对岸福建的广播电台 哦，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是24小时特别节目，众志成城防疫特别节目，但他们其实都聊一些很轻松的话题，希望大家不要太紧张，真的。然后就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很可爱，叫做《夏世东河乐队》，是一个河南的乐队。今天我要戴口罩。 6年后，每天劝他早睡觉，有事没事多喝水， 说等你老了就知道。他要劝他他不听，他来劝他也没用。忽如一夜风云变，大家都要戴口罩。 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我要戴口罩。飞流直下三千尺，今天我要戴口罩。莫愁前路无知己，今天我要戴口罩。春花秋月何时了，今天我要戴口罩。 纯粹觉得这首歌可爱，不代表本台立场，谢谢。 蛮 Q 的。 家里有个90后，经常劝他笑一笑，大事小事有我在，说你就安心养养老。 他要劝他他不听，他来劝他也没用。忽如一夜风云变，大家都要戴口罩。二月春风似剪刀，今天我要戴口罩。四月人前方飞机，今天我要戴口罩。八月秋高风怒号，今天我要戴口罩。十月北风催碎烂，今天我要戴口罩。今天我要戴口罩，今天我要戴口罩。 好，正确的防疫概念除了戴口罩之外，还是要记得 勤洗手， 对，多喝水也很重要啦。 对， 然后维持正常的作息。 你不觉得现在感觉走在外面其实还蛮安全的？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反向的想法， 对，防护网概念。 对啊，就是大家都戴了口罩，然后其实以前走在路上啊，冷不防都会。附近有人在咳嗽，只是他没有戴口罩。 对，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戴上口罩，但是现在觉得说，真的在户外你可以安心一点了。 对，而且大家也蛮在意就是观感问题。我就是一般的不小心感冒了，我还是要赶快把口罩戴好。 哎，真的啊， 对不对？其实借此也顺便防一下。其实流感现在是 流感 的季节， 比较严重啊。 对 对 呀、 啊。 好，我们还有听众在线上。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Hey, Hello， 你 好。 Hello， 台北的洪先生。 喂， 你好。 瑞瑞你好，尹欣你好，我是台北五股的洪伟荣洪先生，我在 App 上留言过。 是的，伟荣哥、哦，常看到你啊。伟荣哥是从事房地产相关行业嘛？对不对？ 我是房地产建商销售门神啊。 然后我想问， 我去年九月初钓鱼收入案的，所以变成我有一阵子因为没办法听节目。 是是是是。 对对对。 那你的行业有受到影响吗？就是 其实。我看来客人数有掉， 有掉 哦， 有掉。选举之后就选举之后就掉了很多了、 是是是， 那他是有成交了、 欸，我以为会多哎、欸，因为就像那个，因为价钱跌就会有人趁机进场， 好像也没有，还没有 明显的跌到这个点，是不是？ 我冒得没有跌价，还是五股还是30几万呢、啊？那我卖卖、欸， 我 预售卖最贵的 啦。 啊，那你过年 预售卖最贵？ 啊，你过年都在工作吗？ 我初二开始，我只有休2天半。小年夜初七初一。 是。 那我要过年就看电影而已啊。 你也有去看电影啊？ 我小年夜，我那个除夕看那个《深海终结战》嘛。然后初三看什么？杜立德医生啊， 对对， 还有《飞龙过江》 啊。感觉也是觉得戏院有觉得人比较冷清吗？ 除夕比较冷清。 真的， 那之后初三初五就还好 那你有去哪里看赏花灯之类的？ 我都没有赏花灯，我只有、 都没有人赏花灯。 我只有初一，我初一跑去那个三创买笔电，然后客那我看三创人一堆嘞， 真的好，三创人一堆哦， 对， 哎 呀，还有人不少嘞， 台北书展都延到五月，我心想说，哎、欸， 所以没有书展好逛，只好去逛三创啊。好，谢谢伟荣哥的分享哦，谢谢， 我们 新年快乐啦， 新年快乐， 谢谢，拜拜。好啦，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微笑，有益身心健康。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我们这边有一些听众在 APP 上面留言啊，像一位王先生，他讲到说， 等一下这位王先生， 哎，是同一位，他说他去传艺中心人不多哦，体验行程都不用排队，哎，对啊，做一些体验就不用排队了。觉得小野丽莎的歌声就是舒压， 好舒服哦， 就是疗愈，对不对？ 虽然现在大家都戴口罩看不到 smile，但是你可以在口罩上面画一个微笑啊。 不错， good idea。 线上还有听众在等候。 Hello， 你好。 嗨， 王先生。 非常久不见啊。 好 久 不见。午安。你在上班吗？你在上班吗？ 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 这样子哦。 小声说，好，了解了。小声说， 那你们要跟我分享什么？ 小声说，我过年，其实我过年，你过元宵节，我没有发现是元宵节，因为你家找我出去玩，是我爸传讯跟我说要不要回来吃汤圆，来回过去说元宵节、 你完全忽略就对了，你是在过。 全忘了这回事了， 真的。哎，我好奇有没有人去看台湾灯会，因为我看新闻有播、 我 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经过，我回来之后，我经过那个 西门町， 西门町， 反正台北那个北门那边好像有，就是有， 因为它只有一分东西呀、 它这是双展区， 有稍微就是稍微瞄了一下下。 那你要记得去看哈，元宵节已经过了，但灯会还是持续。 没有没有，还有 还 有 啊，还有啊， 台北的跟台中的都是元宵节才开展，所以会大概一两个礼拜，两个礼拜跑不掉啦。台中的会到好像223吧，齁。对。 好，我过年还去搭了 环状线上，因为环状线 哦，环状线，你去搭了，嗯， 就是反正没有什么事，就过年环状线走一圈看看。 真的，这也是一个好方法，杀时间的好方法，而且现在还在免费哦，电子票证免费、 啊、到二月底嘛， 对，对啊、第一个月。嗯好哦， 我环绕线有点无聊，反正就是因为好像是通勤啊，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欸。 你介绍完然后说很无聊，你很无聊的意思是什么？ 是它就是一个通勤 啊，对啊，那它最主要就是通勤。 它其实不太是观光特色的。 可以，我跟你说，哎、欸，不过现在还没到土城，到土城了没啊？ 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它沿线好像有一些美食。 如果去土城已经通的话，就之后可以去看樱花啦。 哎、欸，对耶、哦， 对啊，嗯，好啦，先聊到这里了。 今天聊到这边，等你的明信片哦，妹姐，拜拜。 糟糕， 记得 我被通缉，我记得我已经有想好时间点了。 原来他打来是要用明信片， 但是一切都是 surprise。OK， 谢谢你，王先生，谢谢，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定期换毛巾，健康好心情。浓浓精舒棉最干净毛巾、浴巾 ，7-Eleven 任选第二件五折。NONNO 浓浓。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防疫关键时刻，用老行家燕窝打造最佳防御力。二月底前燕窝防疫专案限时优惠，健康守护升级，0800-813-813，老行家燕窝关心您。 我是聂云，定期健康检查是迈向健康生活最好的方法。今年我又回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透过零辐射磁振造影健康检查，做好健康管理计划。健康事交给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就对了。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 懂爱的人，才能又见逆光的幸福。 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有多么不平凡。 王佑馨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华纳发行。 我是郭书瑶。 Sunlight，Sunlight，Sunlight，你和我来个合拍吧，恩爱帅哥痛快。Sunlight，Sunlight，Sunlight，阳光下我们的爱很自在。In my fantasy， 有的 one for me， 高白富瓜发呆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UFO。 2:47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 All of the feelings that I got for you can't be explained, but I can try for you. Yeah, baby, don't make me spell it out for you. You keep on asking me the same questions. Why? And second guessing all my intentions. Should know by the way I use my compression.That you got the answers to my confessions. It's like I'm powerful with a little bit of tender and emotional sexual bender. Mess me up, yeah, but no one does it better.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这首歌曲是来自 Janelle Monae 所带来的 Make Me Feel， 在刚刚早上呢才颁发奥斯卡第92届嘛哈，奥斯卡金像奖。那开场的表演就是由这一位就是非常全才的，他是歌手也是演员也是作曲者的这一位很厉害的 Janelle Monae 所带来的开场表演。那我们分享的是他自己的作品 Make Me Feel。 You know I love it, so please don't stop it.It's like I'm powerful with a little bit of tender and emotional sexual bender. Mess me up, yeah, but no one does it better.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Tha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That's 全才的艺人 Janelle Monae 所带来的作品 Make Me Feel， 哎，都没有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下哈。 爸爸妈妈现在正在头痛 啊，对哈，正在打仗中。 对，没错。 好，如果有爸爸妈妈现在有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飞碟双叔 来分享，或者你有什么 配飞碟双傻， 有什么配播可以告诉其他的爸妈，这两个礼拜怎么？ 除了送安亲班之外，有没有别的选择？ 对对对，怎么安排你的小朋友？ 好啊，好啊。但是刚刚刚好也有一位这个宝瓶星号的苦主来跟我们做了分享。那我真的呢，就突然想到说，哇，太好了，帮我带到，因为我对面应该有一位苦主。 哎呦，还好我是还没有要上船。 先讲一下，先讲一下， 因为我们家原本3月31号就是要陪我爸搭游轮， 要去赏樱花。 这下子， 对 对, 对对，所以现在卡，因为他好像规定就是说到3月31号之前都是。不能够靠岸，嗯啊，就是我们讲说啊，那我们是要游泳出去吗？现在是怎样了？所以现在其实游轮公司那边也非常伤脑筋，就到底要怎么办？哦，对，现在还不知道，可能这两天他们才会有答案，说要延后呢，还是说就这个取消？取消的话呢，又有得吵，因为其实我相信现在应该有蛮多的这类似的旅游纠纷吧，就是、那你到底要全退呢？退团、要全退的话，还是要扣10%或5%之类的。 就我所知啦，因为今年刚刚好才刚开始、就是之前其实游轮没有很明确的定型化契约、我们一般的旅游团体旅游、就是有法规的嘛，定型化旅游定型化契约、但就我所知刚好今年开始游轮的旅游定型化契约上路、但是这个还是否跟团的部分、那如果你是直接跟邮 轮 公 司买的话， 买 不一样， 对对，买产品， 所以以前都不用签约吗？ 以前可能就是没有制式化的规定、但是一般大型的旅行社照理来说都还是会照旅游定型化契约走了、因为他们也怕被客诉被告嘛。现在就是这样、 我爸就说、天哪，那个难得我们全家出去出国玩第一次， 所以 居然就 我会建议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影响到大家旅游的行程，如果说你是跟团旅游的话、你就是先要去看一下你们的定型化契约的内容是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属于非甲方，就是旅行社，乙方是客人，非甲方非乙方的就责的话、 很麻烦， 双方都要付一点成本， 对，可能要各退让 5%， 我觉得都就是 这个还要再谈嘛、对 呀、 但 是遇到这种事情就觉得 不要乱丢哦。其实旅行社跟那个船公司他们也很无奈啦，我相信， 对啊，当然啦， 也不能够太过分，就是说那就他们全部吸收， 对啊， 当然不是希望， 旅馆也是很惨啊。 对啊， 我不是说我去金门玩，然后不只是说电影院只有4个人哎、旅馆吃早餐啊，没取消自助餐，因为他摆自助怕不合啊。然后一整个早餐，可能我们在那边慢慢吃，花了一个半小时，只有我们一组加另外一组客人，或最多3组、所以他就直接做合餐，还是有简单的自助吧给你嘛、可是他就是做成合餐，不然他不可能摆整桌的，对啊，整台的自助早餐给你啊。然后就想说，哇，真的就是完全处在一个员工比客人还要多的。 哎，你这样让我想到，其实，在 SARS 那个期间，我有去北海道玩。我跟我们电台同事 也是刚好先排的嘛，对不对？ 对对，都之前安娜只好去，结果我就想，那时候其实 SARS 还没有那么太严重啊，但是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常常都会被包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 SARS 的关系。 对呀、啊， 关于我的金门旅游，欢迎大家收听礼拜天的飞碟报报，不对，礼拜六，我整错时间，礼拜六， 这位同学 十点的飞碟报报，谢谢谢谢，还要顺道打个广告，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好啦，因为。既然聊到我去了金门，嗯，这首歌是我排的，直接承认一下。所以呢， 好紧张， 我就要来听一首来自金门的歌手，哦、是流氓阿德带来《温一壶青春下酒》。那你馋酒啊？别忘了。 对呀、啊，嗯。 我讲啊，我的朋友，人生苦。世事无常，我甲你有缘相拄，是好定的难得珍贵。今夜阮一个青春阿酒，竟然过去的肉体。甲现在的老伙叹笑，饮落吧，你随我干杯，敬咱未来的一切一切。讲爱我的朋友，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我甲你有缘相拄，是好定的难得珍贵。放弃的梦，相信世界是咱的，就算是短短轻花一面，也是夜空中最灿烂的烟花。相思感觉孤单无依，因为咱知，无论好地好时，咱的挂念会暗暗相随。就算是我伫海角，你伫天边，也袂来。孤单无依，因为咱知影，无论好地好时，咱的挂念会暗暗相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戴口罩你闷了吗？一起户外走走吧，白天遛小孩吃好料，晚上逛灯会，来后里消费，汽车让你开回家，后里好事有够多。 My name is Zoe.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吴卓源 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第四名，杨丞琳，恋爱。第三名，田馥甄，悬日。第二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第一名，周兴哲， I don't mind。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今天深夜12点开始，港澳人士暂缓来台。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中国大陆北京市和上海市宣布封城，港澳疫情也越来越严峻。基于防疫优先考虑，今天深夜12点开始，港澳人士暂缓来台。除了商务旅约活动、跨国企业调动、持有居留证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之外，其余人士暂缓入境台湾，获准来台者一律居家检疫14天。此外，来台就学的港澳学生，经教育部协调及国内各大专校院配合，同样暂缓来台。教育部将从宽认定学校弹性休业安排，责成学校以弹性休课、学分抵免方式休课，全力协助学生如期完成课业，经费由教育部补助。国内今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而且第10名确诊个案经过2次采检阴性，将请专家会诊评估出院。但是因应第18例无症状感染者，专家会议决议扩大采检接触者，除了掌握的78人，今天也将其他亲密接触者扩大列为采检对象。另外，确诊个案中的案1到案7以及案10接触者共计477人，除了案1和案5各有一名接触者确诊之外，其余477人监测期满解除列管，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中国大陆全部31省市区累计确诊40,171例，908例死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全球，先前研究指出最长潜伏期14天。不过，中国大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领衔提出的最新论文，中位潜伏期3天，最长可达24天。另外，不排除存在超级传播者。这项研究1099例确诊案例的临床特征发现，只有大约1%的患者和野生动物直接接触，超过3%的患者是武汉市本地居民，或者是曾经接触过来自武汉市的人。除了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研究人员还在一些患者的粪便样本以及胃肠道、唾液和尿液、食道侵蚀出血的部位当中检测到的病毒，所以建议胃肠道分泌物的传播途径也该加强留意。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一处赌场爆发了诺罗病毒感染，多达200人自述出现症状，估计感染总人数可能更高。目前还不清楚感染源以及病毒如何传播，但是已经群聚感染。为了阻止病毒扩散，赌场采取防御措施，加强建物清洁，制定严格卫生程序。诺罗病毒是种严重肠胃道疾病，感染之后恶心、呕吐、腹泻、发烧，潜伏期24到48小时，主要透过粪口传染，包括吃进了受污染的食物、饮水，还有接触感染。从出现症状到康复之后几天，都还有传播能力。台积电位于中国大陆的晶圆厂今天按照原定计划配合中国政府防疫法规复工。台积电大陆晶圆厂除了位于上海市的8寸厂，还有位于南京市的12寸厂。法人估计，台积电大陆厂占总产能比重只有 个位数百分点，台湾还是生产重镇。另外，苹果手机制造大厂鸿海也接获了中国政府批准，同意郑州厂复工。鸿海目前正向中国当局争取深圳厂复工。另一方面，台积电今天公布了一月合并营收1036.83亿，月增0.4%，年增32.8%，连续六个月营收超过千亿。台积电股价今天收在327.5元，下跌0.5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42点，2368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0点，220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4点，289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3点，涨幅1.07%，1072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3点，272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4点，3157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8点，指数11574点，成交金额1307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哎，儿子啊，我最近收到国民年金保费缴款单，上面说我还有5万多的保费还没有缴，这样可以领老年年金吗？ 没有缴清保费，劳保局会暂行拒绝给付哦。如果没办法一次缴纳积欠的国民年金保费，可以向劳保局办理分期缴纳，经审核通过后，每月准时缴纳分期保费，就可请领相关的保险给付。 哦，那我赶快去办理保险费分期缴纳。 提醒您，保费应缴总额达新台币3000元以上，以及个人综合所得税各类所得总额合计新台币50万元以下，才可以办理分期缴纳。以一个月为一期，最多40期，各期应缴纳金额不得低于1000元。 提醒您，超过10年补缴期限的欠费，不能补缴也不计入保险年资，亦不能办理分期缴纳哦。详细内容可以向劳保局咨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娃娃魏如萱。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in the place to be, chipmunks on the MIC, witch doctor. Bye. 时间是下午的三点十分，收听是第二个小时的。继续讲啊，花栗鼠， 我不要害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代班主持人尹昕， 我是 Maggie。 其实我发现从那个谁先讲自己名字就知道谁在控这个台， 谁在控台，对不对？ 对，所以搞错的话就算那个人的，就是这样子。 我 OK 啦，我已经 pass 啦，这小时就靠您了。 好啦，刚刚那很可爱的歌。是花栗鼠唱的， 对，他刚刚居然呢，在我们就是之前在做准备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小时通通都要放跟老鼠有关的歌，我就直接翻脸走人。 啊，好啦，所以 对不起，我居然讲了那两个字，要讲小米才对。 哦，对不起，小米，所以我等一下是放小米的歌，跟电影有关的。 OK OK， 这样我可以接受。刚才是花栗鼠， 对， 今年花莲的灯会，他们的主灯就用花栗鼠，因为 真的吗？ 花跟鼠。花鼠，花鼠，就是用花栗鼠，哎，也比较可爱哦。 所以你不会去看咯？ 不会，花栗鼠我 OK 啦，好不好？ 对啊，那么可爱的声音， 反正今年最多就是米老鼠嘛，不然就花栗鼠嘛。还有像今年的话，我刚刚讲台湾灯会， 对， 就是跳脱生肖主灯，今年就是一个生命之树。 哇，对，多棒啊！ 看起来我有看新闻介绍，我觉得感觉还蛮不错，去的人蛮多的哦。 哦， 因为灯会就是元宵节当天开幕嘛。对， 好啦，希望你可以突破这个障碍， 我继续努力。 好啦，讲到那个电影啊，今天早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偷偷在看奥斯卡？ 有啊，我一早起来就看啊， 真的。 对，而且因为我嫂把小朋友带出去，我好开心哦。不然我就想说，哎，本来今天要开学，他们去上课，我就可以开心看电视了。因为我们家有小孩在，是不看电视这样。 好。都已经那么大了，还要有这个禁令？ 多大都要，它是一个吸灵魂体 啊， 吸灵体。电视一打开，所有小孩就是。 那有在禁手机吗？有禁手机吗？ 有啊，没尽量不让他们碰啦，尽量，我只能说尽量，因为小孩现在太聪明了，他会想到各种方法突破。 上班的人也会想到各种方法突破来偷看想要看的东西。 好，所以早上可能很多人在关心奥斯卡颁奖典礼。 对呀， 而且今年还不错，蛮多电影在台湾都上映过了。 而且其实这些电影说不，只有一两部可能还没有上档，对不对？像我 昨天或者是在串流平台。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心目中的理想的名单有共估的吗？ 我要说我不公平啦，因为寄生上流我是昨天因为听你说你看过了，我想说哈， 没想到 连影星都看过了，我居然没看。 哎、欸，这什么态度？ 因为平时我找你看任何电影你都婉拒我啊。 因为我真的是很少去人多的地方。 对，然后我就发现哎、欸，我的那个Play 的那个商店，就是我还有一些回馈金没用完，可能那个又会到期的、啊，不用会过期。那我又不打 game，所以我想说，那刚好啊，就来租片看一下 啊。 对，所以我还没看完，不要跟我爆雷，感谢， 不会不会。 对， 不过他其实真的让我吓一跳，说，没想到真的让他得到了最佳影片奖。 对啊， 因为其实当初还觉得说，有一点点可能，因为你知道，大部分都是以。美英语系的 对对对 为主嘛，对啊， 什么时候可以突破这一道墙？这样子 让他们突破，其实虽然心有不甘，但是 很不甘。 为什么不是李安呢？ 对，但是我们台湾人心结。 对对对，但说实在，其实真的是一部蛮精彩的片子。对，那但是我不能够爆雷。 对， 对我只是觉得真的是。他探讨那个社会阶级跟那个对比，然后他那个反讽的那个呈现，真的是还蛮让你惊艳的。就觉得这个导演实在是很厉害。 我一看了一半的啦，我觉得他的摄影技巧也让我蛮有印象的，因为他其实用了很多，因为他在那个建筑物，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很漂亮的建筑物，他的水平线跟他的垂直线都好明显，所以他整个画面常常都会构成是一个方格或是一点透视的一些，就是会让你觉得哇，那个是一个很有冲突性的一个视角去看这个故事的进行，这样，像1917，就我在金门看的嘛，那部电影摄影真的也是很棒，因为它也是用了大量的，它是用大量的长镜，对对对， 一镜到底， 对对，长镜头一镜到底，然后呢，让你觉得你好像就是那一个在奔跑的人。 你 跟着他的视角在奔跑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哦，那个你就不知道危机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欸？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炮弹过来？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炸弹突然出现？没有那种紧张感。 我有看过他的幕后花絮，我觉得真的是会累死那个 摄影者， 对，演员也很累，从头到尾一直跑， 演员累，然后呢，那个摄影者也要扛着那个机器跟着这样子跑，这样拍、嗯。而且他们这次不像上次鸟人，也是以这个一镜到底的感觉，他、这都是在户外的场景。嗯，我想说，而且我看那些摄影师都还有点年纪，而且长得还蛮。有体态、 对啊， 都中年、 说颁发摄影师奖的时候，就会发现台下就是他会去特别照那几个入围摄影师，都白头发、全部都是白头发，白头发，白头发， 我想他们怎么跑啊， 都很资深，所以真的都是要有这样的经历，才能够用独特的视角去诠释一个故事 呀、所以其实1917有一点小可惜，他没有得到比较大的奖、 但我也很喜欢赛道狂人，从前有个好莱坞我也超爱的，怎么办？所以今年对我来说，我觉得人人都该得奖。Joker 也很厉害，他们也很好看。我现在很期待的是，我还没看《婚姻故事》，不知道台湾应该。 你讲到那个他们，不就是改编自这个小妇人吗？ 小妇人 ，Little Woman。 那其实我看了，我知道这个电影之后，我才发现、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小妇人，原来只看一半。 啊，真的吗？ 我小时候看小妇人，我只看到就是爸爸回来了，全家又团圆在一起这样。 没有到 best， 我以为就 ending 所以我真的是到今年我才知道，原来后面还有 后面的延续这样子， 我傻了不愧是大傻。 可他有好多好多个版本哦，之前 所以你的意思说电影其他还有 对 不同的 版本，然后电视剧也拍过，因为他太经典。但是我很喜欢他这个电影一上，就是他们这部电影。就是他在第一个画面的时候，他就一句话是那个作者，他就写说这个世界太多苦痛之类的，所以我书写欢愉这是他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精神，这样子。 我是觉得 怎么这么映照现在？我们也是 真的耶， 这世界太多烦恼，所以我们只聊笑话。 好，其实有时候就是看电影，你可以反映到现实的人生啊，也可以反映到自己的生活现况吧。对呀、好了，那我们先送上一首曲子好了，因为实在是找不到什么跟上流。寄生上流有关的曲子 哦，对啊，它好像没有什么主题，它是配乐嘛， 对呀、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上流玩法， 硬要上流哦，我们也很上流，我们是飞碟双叔， 我还以为你要说飞碟两个傻的上流双叔， 双傻上流 ，OK， 这一支拳头。机会能挽回吗？一样不回答，还剩下什么迷途？尽管哪怕无所谓，本来是你的，你给了天堂，我都全输掉。看过太 悉这种伤流幻发，也看过太多无谓挣扎，反正你从来不管下场。 So come on。 所带来曲子《上流玩法》，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啊，就是上流社会有很多的规则，就在于他们的手中。 对， 其实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有点感慨，因为你可以从那两家人 的对比吗？ 真的是有严重的对比之外，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原来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之间的鸿沟是如此的大，然后呢，没有钱的人想要翻身似乎是非常的难，或者是必须要运用一些恶，但是所谓的善恶。有钱并不是说他是恶，或者是没有钱的人只能够用恶去 力争上游。 对啊，所以这有时候是相对的。可能你看到最后，你真的就是有一个深深的感慨吧。 哦，前面很好笑，后面的感慨我还没出现，不好意思，还没看到 后 面。后 面会有一点让你 surprise 那样呢。 好， 所以这个导演很厉害。对啊。 哦，好啊，这一次的话，还有哪一些电影是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呢？而且你有去看的？ 小丑，我除了《寄生上流》之外，哦，《好家在》耶，这真是天助我也，《好家在》。因为其实我好几年都不看 全中哎，你看的电影都有入围哎，而且还夺得了很多大奖哎， 这真是命中注定他们要得奖啊！ 所以呢，以后想要得奖，记得一定要来力邀影星收看， 先是怎样？ 直接送电影票给他，他如果进戏院看了，就有可能今年会入围哦， 就像小丑一样。 对， 其实我是不看太黑暗的电影。 跟我一样哎、欸，我挣扎了好久我才去看的。 真的吗？对，我也是。我妹那时候说， 我喜欢从前有个好莱坞那种情境啊、嗯。它其实也是从历史事件，可是是非常悲惨的历史事件去做了一个改写、然后最后是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子。然后对我而言，我就是你知道，就觉得哇，这样子是一个就理想世界这样子，被保护得很好的理想世界。我看了之后，我就心情很好。Joker 我真的是挣扎了很久，很多人都说好好看哦，一定要看，年度最佳这样子。 我也是，我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男主角，其实我真的有点怕看这个电影。但是因为男主角那时候他在演《云端情人》的时候，我真的深深的被他吸引，尤其他眼睛 啊，对， 超赞的，他的声音， 湛蓝色的眼睛， 哇，天哪！所以我就去看了这部电影，结果看发现，他本人的湛蓝色的眼睛并没有在里面有很明显。 为什么外国人的眼睛的颜色都会一直换？ 怎么会变的呢？但他真的演得非常好，这不愧是他之前有得了金球奖，又有英国影艺学院的奖。 说实在的啦，就是你看了《云端情人》，然后再去看《Joker》，没有跟你讲说是同一个男主角， 你绝对是唔知啊，这是港姐人。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 我唔知，我突然 就像你跟我讲老鼠是一样的概念， 有那么恐怖吗？ 没有啦，没有啦。我是怕我会突然进入到一个哈，那你知道那个二傻的状态就会出现。 哦，对不起哈，我刚刚在节目前已经让你有点出神的感觉。可是小左真的看了之后，你也会觉得说，真的，嗯，尤其他有一句话，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其实就是得到病啊，比如说他有那种忧郁症之类， 对， 他就一直笑， 狂笑。 但他觉得最悲哀的是，大家要期待你表现。的你没有病、嗯、你是正常的那种感觉、嗯、其实它真的反映了一般现代人的那种孤独的感觉、嗯、然后又很无缘 对真的孤立无缘 其实就像这一次有武汉病毒这个疫情、嗯、其实也多多少少也反映出那种 人性面 真的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大家去看这个小丑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思考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3C产品、嗯、然后大家都在网络上面嗯在做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渐渐都在网络上面为主、嗯、反而呢这个在一般的现实生活当中你的感觉是并没有这么样子的深刻嗯，对啊我就觉得有那样子的感受 对、啊、小丑真的是看到最后面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要是我是他我也要去跳那支舞 嘿妹丢啊 对 不过今天很开心是哎呀布莱德比特 哦第一个就上去领奖了 真帅 嗯还是很帅 不过我没有看到我还没有看这部 那你觉得他跟他前妻会复合吗 没有忍不住想八卦大家都非常的希望嗯能够美梦成真 Yes or no 啊是哦你是有这种希望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能够重新跟过去的旧情人再度复合是很浪漫的事情、oh. 就好像你要是你有了一点年纪之后、嗯、某一天在路上突然碰到了你小时候小学很喜欢的一个男生 初恋情人嗯 然后又复合在一起、wow. 你不觉得很浪漫吗二月十四号快到了 好希望他们在那天宣布这样可以吗 对啊所以嗯我觉得如果他们复合的话会比他拿这个奖会让我更开心 OK 中间有个好莱坞、嗯、所以你有看这部片子吗 有啊 就是你刚刚说的 对 他这部片子是以60年代那个为主的好莱坞的世界嘛 对、啊、但是原始事件其实是非常悲惨的就是有一个导演的那个老婆是 被谋杀 对而且他当场那还怀孕这样子 哦 对然后就是也是那种邪教嘛但是这种所谓的邪教的议题其实一直到现在你还是看得到啊、嗯、虽然它是一个从前的故事、嗯、其实依然还是一个以古喻今嗯对 好莱坞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欸嗯、因为大家可能都对这个世界非常的好奇吧 对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花花世界非常的好奇 但我真的蛮喜欢这部电影因为你在那个看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哦好紧张好紧张怎么办完蛋那女的一定会死掉但是他给你一个不同的一个想象的空间跟导演他自己的一个理想世界的 ending、哦、嗯对但我们又是不是还是不能说太多因为 对呀 会不会很多朋友其实 都是看完了想要说先看完这个奥斯卡之后再决定吧 再 去追这样子 但你看了之后你觉得里奥纳多迪卡皮欧在里头的表现没有像布莱德比特这么这样的出色吗你觉得咧因为他其实也有入围最佳男主角 那没办法、啊、 但通常得奖 他遇到了 Joker 啊 OK 对啊 他也够努力 那你要我给的话我想要给赛道狂人、欸、我觉得他们两个演得超好哦。可是这种题材、嗯、他就比较不是那种吃香的题材 对没错 真的我超爱赛道狂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运气有关、欸、对啊 看你当年碰上什么对手 真的就是啊对啊像皮卡丘呢也是当年他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奖的 皮卡丘所以呢你要来一个什么另类的接歌吗 哎、欸，对不起我按错了我其实是要按这个好啦那我们就来 听听你要搭配哪部电影 没有电影马丹娜的好莱坞 哦，从前有个好莱坞我们就来听 好莱坞 So good. I lost my memory in Hollywood.

23:37，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代班主持人尹昕， 我是 Maggie， 非常有元气 呀、yeah. 今天才礼拜一嘛，大家要继续加油加油。 有人说听首歌要换装了，要跳啦啦队。 OK，振奋人心的歌啊， 嗯 ，Hey Mickey，Tony Basil 1981年的歌曲，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年轻时候听的歌啊，就是非常好听，好听到就算是你经过了20年，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振奋。嗯 嗯，我觉得我好像没经历过这个年代。 你应该没听过是吧？ 嗯，听过啦、okay. 长大之后听过。 听你阿姨在听的。 经典啦，就是经典，对。 经典啊， 真的到现在真的还是大家听到就会觉得嗯该换上啦啦队的衣服了。 好，嗯，啦啦队早上大家有没有为自己的喜欢的片子做啦啦队？ 对啊，我觉得真的好难选哦，今年真的大概看了一些，当然有几部就是是上我刚刚说串流平台的关系啦，像那个婚姻故事啦、哦、还有那个 婚姻故事、 The Irishman 那个爱尔兰人， 所以爱尔兰人还没有上档， 他好像也是上串流平台吧、 哦、 他是串流平台的、那个、哇，就像那个罗马，去年的罗马、 哦、了解， 对，所以时代在变啊，你看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呢瑞尼奇维格 哦，这部我心虚我没去看朱棣， 但是其实这位女歌手、嗯、她的传奇故事当然大家从小应该都听到的，而且她的那个绿野仙踪应该大家小时候都有印象吧。啊，对不起，我有印象。 我很抱歉，我并没有看过。我知道这部电影，我知道 是、嗯、哦，对对对、嗯，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瑞尼奇维格会怎么演，因为他其实是从他在比较这个 成名之后吧， 成名之后的应该后期了，就是说嗯，可能那时候我记得他的第一幕是从他黄要破产了之类的，然后他被饭店赶出来之后、嗯、可能是倒回去吧， 哦、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一个人成名过早、嗯、因为他从小就成名， 对， 所以对他整个人生影响是非常的大， 而且当时是完全不顾劳工权益的嘛，你现在可能有一些什么劳工的一些保障的法律、嗯、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去 就立刻就 可以去告你的公司或什么，对，或者是被通报会被保护，因为他还是个童星， 对， 对不对？可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就走红了，变成了公司的资产跟摇钱树， 对，然后就不断的让他用一些不正确的方法让他不断的去超时工作， 还有 减肥、节食。 天哪，这真的是很非常，这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哎，小时候都觉得好羡慕，哇，这光鲜亮丽， 好漂亮， 就看到这样子。对，不过对林奇威格真的是他诠释的非常好，也让他也是得到了金球奖跟英国影艺学院，然后这次哎又得到了女主角奖。 哎，你们觉得最近自传类型的电影， 其实我很喜欢看传记类型的电 影，传记 类型的电影我还蛮喜欢看 的，很多哎，像之前的 Queen 的啦， 对对对， 对啊，或者这次有得奖的 那个 Elton John 啊，对对对， 对呀，嗯。但是其实这一次还有一个我还蛮想看，可是我发现好像台湾还没有上档，哎，嗯，海瑞这部电影， 哦对， 我还去查了一下海瑞是谁， 唯一入围的 女黑人，就是一个女主角， 对， 她后来我就是去查她原来，就想说是真人真事， 你知道她这次还被人家开玩笑，就是那个要。哎，是某我忘记，反正就是有人在台上面就开玩笑说，哎，那个你上次演一部电影啊，你把那些黑人保护起来，就你这次也把所有的黑人保护起来嘞，只有你一个人入围。就是今年当然就是你知道奥斯卡总是会少不了嘲讽一些时事或者是入围的状况， 对对对， 那今年最多的梗就是黑人只有一个，以及女性 哦， 就是没有女性导演这件事情，今年也是有就被嘲讽了一阵这样子。对， 好，所以其实我还蛮期待这部片子可以到台湾来上映，因为他其实在讲一个真人真事，而且这位黑人女斗士，她也是一位政治家，然后呢，她也是为了这个当时南北战争，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她冒险，她本来就是黑奴嘛，他就逃到了北方，但是他后来又去南方去带一些的黑奴回去， 对， 而且他都成功，哎，没有任何一位黑奴就是在他带领之下牺牲了， 他救了很多人， 对，他救了很多人，后来他又推动像美后来南北战争之后，他又推动了这个女性的选举权的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敬佩他，所以我还蛮希望他的这个片子可以到台湾， 台湾可以看得到，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还蛮喜，我是历史控，只要是真人真事，我通常都会想要去 看。 可是历史控的话，不，你有点这样矛盾呢、欸，因为真的很多历史故事到最后结局都蛮惨痛的， 那这就是对，但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因为这个现实的残酷会让你成长 呐。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位，从小我就非常的羡慕他，哇，《绿野仙踪》里头的女主角朱迪·甘兰。哎，对不起，我又放错了，哎， 所以你是想要介绍朱迪·甘兰的哪一首歌呢？ Over a Rainbow， 给你一点时间。 从小大家都有听的这首曲子。 对，我刚想说，哇 ，Over a Rainbow 怎么变成行军曲？ 对啊，我也觉得怪怪的。 I heard of once in a lullaby.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skies are blue, 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are to dream really do come true. Someday I'll wish upon a sta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away above the chimney tops, that's where you find me. Somewhere. Why can't I? happy little bluebirds fly beyond the rainbow. Why, oh, why can't I? You 可能愤怒，也可能无助，但是请不要放弃寻求支持的动力。你不会是一个人。张涵雅、郭吉雷与忧伤的人一同忧伤。 阳光， 唉，怎么运动都没效，我要加倍努力才行。 No， 别硬撑，比起加倍努力更应该加点营养。运动后黄金30分钟就要喝统一阳光高纤豆浆，荣获国家健康认证，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帮健身效果开 turbo， 开心动，聪明喝，轻松就达标。 运动后别忘了喝统一阳光高纤豆浆。 金榜题名， 行政消防警察特考3月报名，6月考试，月薪上看45K。百官网特聘警察辅考名师，特选必读圣经， 轻松准备，快预约试听课程。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进贵霸王抵惠汤， 汽车机车免塞车， 后里赏灯好事多，消费好康要给谁？ 选我选我选我，后里地主队，佛心大放送， 乐活巴士天天开，消费还要让你抽汽车。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快来后里马场园区及森林园区，好事让你玩不完。活动详情请上后里好事多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中市后里区公所提供。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 谁骗你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棒哦，3:50了， 你干嘛？你也是要准备出笼的野虎吗？刚刚稍微做了一下线上的调查， 嗯， 果然呢，大家都，我觉得今年入围最佳影片真的是难分轩轾，所以并没有一面倒的都觉得是《寄生上流》该得最佳。有人觉得1917啊，然后也有人觉得 吐槽男孩， 还有那个婚姻故事，对，吐槽男孩也是我还没看，我想看的。 对呀，我也蛮想看的。 今年有一部很可爱的那个叫做《爱的发型》，它是一个最佳动画短片。这个一般我们在院线不太有机会看到，除非他刚好搭到其他的长片，像迪士尼或或者皮克斯，他们会有这种惯例，但现在也很少了。以前都会前面一个短片，后面才是正片长片，现在都很少。但是今年看到那个《爱的发型》，好可爱，她是一个黑人女孩，头发很蓬很卷，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吧。从那个短短的片段当中，就让人觉得很想看。 哎，你不觉得你看到爆炸头的人？ 好想摸一下， 好想摸， 很没礼貌， 就觉得他很有亲切感，所以他拿来当题材。 然后呢，刚刚就是我们一点钟 Rosita 姐姐有讲说，你看有减重的就会得奖，有没有？ 怎么说？ 男主角跟女主角都是减重啊。 后来我发现了，嗯，也不尽然。像我心目中的赛道狂人克里斯汀佩尔呢，他也减了30公斤去拍这部片啊，连入围都没有，我生气了。我现在， 那下次再来咯。你在生气什么？不过赛道狂人真的有点可惜，因为他好像就是只有入围最佳影片嘛， 对， 其他就就还好 啦，他有技术奖项，他技术奖项有得啦，嗯，就音效真的做得很好。 对啊，这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结束，嗯，好像还会再重播嘛，就是有中文字幕， 晚上会有中文字幕版。 对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你心目中最喜欢的这些的名巨星们。 对，如果你这个小时都在出神，就是，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晚上就补看一下。不好意思哦，大家不好意思哦， 因为今天最大的焦点其实就是这个 飞碟双珠。 这 转换一下心情啦，因为刚刚一开始就讲啦，我们总是那些关键字嘛， 這個，对呀，啊， 游轮口罩和疫情 关键字可以换别的吗？奥斯卡 今天稍微就换一下奥斯卡哈。 那明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还是会变成姐姐妹妹有意思？ 飞碟双姝继续为您服务。 我觉得我喜欢飞碟双傻。 好了，飞碟双傻，我们明天见咯。最后听到什么歌呢？ 最后送上就是中国的两个男子，嗯，两个男子，两个男生组成的团体好妹妹乐队，跟罗大佑合作的单曲。而且这首他们这个团蛮有意思，嗯，他们这个团的团名是来自于 孟 庭苇 的歌，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呀？好了， 所以他们都有 很 多好妹 妹 啊， 对，嗯，一抹青。那我们就明天的 下午2点 空中再会咯，拜拜。 天真到指尖属于，天真到指尖属于，徘徊成迷人与丛林，徘徊成向天际迷航的流星，向天际迷航的流星。为了谁的爱的来临，为了什么梦去追寻，是否能够播种一抹青？看了浮世绘的风景，听到无情歌的不平，蓦然发现自己原是真情，是什么同时你惊喜，什么让你看分明，接力的人来自西里，